欢迎收听家政夫的悄悄话，这是一个把人生康庄大道活成曲折离奇、九拐十八弯后，突然落入婚姻、落入妻子和三个儿子的圈套中，才遇见幸福的奇妙故事。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取名为家政夫的悄悄话？因为在这个天天拿学历和天赋彼此战斗，借着人际关系你踩我，我踩你的社会中，许多声音都说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并且透过薪水来提醒年轻人要好好努力，因为咸鱼翻不了身，狗也改不了吃屎的命运。在这些似乎是善意却又仿佛弱肉强食的因果轮回中，如果既不是龙也不是凤，那还敢生小孩吗？如果明明知道自己是月光族，学历成就都是那种一提到想生小孩会被大家耻笑，怀疑你可能也会教出跟自己一样2266的小孩，那你还会敢生吗？先安静十分钟吧，让家政夫从2011年的科幻电影《钢铁雷台》找到即使人生平凡，没有月入百万，也能够勇敢养育小孩的原因。深呼吸一口气，准备开始今天家政夫的悄悄话。科幻电影《钢铁雷台》是描述一个男人在意外让老婆怀孕，儿子也呱呱坠地之后，由于没有勇气承担责任而逃避的故事。大家可能会以为这个男人是根废柴，一事无成，但仔细观察影片一开始那些载着机器人去比赛的画面，无论是赢是输，男主角都拥有着吸引群众、令男女老少如痴如狂、目不转睛的天赋，以及欣赏电影时明明都有看见却很快忽略掉的是，在机器人亚当接收指令的声音系统被对手打爆时，这位从婚姻中逃跑的废柴可以改用亲自示范，就是拳击选手才有的专业动作与反应，来让亚当继续活跃在擂台上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改放入婚姻中，那代表了什么？家政夫以为，其实男人无论是废柴、啃老族、妈宝，只要发现值得用整个生命去热爱的事物，便会渴望站上擂台，又跑又跳，又喊又叫，像个疯子，也像个充满冠军能量的斗士。而陪伴孩子就是需要这股傻劲儿，不需要高深的技巧和学问，只要将孩子带入你的嗜好之中，一起玩耍，一起面对失败，处理问题即可。许多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孩，是因为还有白日梦要追，想先满足自己，充实自己，等生活品质更优渥了，再来考虑怀孕。但假如物质生活都很满足了，亲子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吗？假如丰富的物质生活是亲子间获得快乐且持续能够快乐的泉源，那家政夫必须要说，任何玩具都比不上你牵着孩子出门踢球，一起汗流浃背，一起喝同一罐水，然后又抱着他一起回家的那些时光。这就是我在老大和老二身上做的。那些当他们才3岁4岁时，家政夫会在晚饭结束后陪孩子出门运动，一起大喊卡通主角的名字以及他华丽的攻击招式。现在家政夫的年纪大了，带着老三去发泄体力的任务便交由两位哥哥，在这些陪伴的过程中，连大儿子也很明显地发现自己被最小的弟弟接纳，因为原本年龄就有差，交集也少， 所以老大和老三始终像对陌生人，但透过一起汗流浃背，如今查政府得板起脸色，才能阻止老三不得寸进尺，爬上沙发又爬到大哥哥的头顶胡闹。这些回忆累积的兄弟之间的情谊，使哥哥听得进弟弟的劝，也使两个弟弟能够不生气太久，选择服从长幼有序的规矩。教会的牧师说，儿女是上帝赐给父母的产业，而父母与产业的关系就像是在企业中的管理阶层，有督促检讨员工是否正常上班的责任。但儿女将来会选择什么职业，哪一位伴侣，皆不是经营者需要控制和扭转的。你的儿女虽然不是你的，但却可以因为从小一起汗流浃背，手牵着手，用毅力坚持走回家，且十几二十年都是类似这样，一起乘风破浪，冲破生命中的重要关卡，而选择放下享受，回到家里抱抱老父老母，直到最后啊。或许听到这里，你仍会为了小孩的成绩不理想而伤透脑筋。家政夫也很懂这种忧虑，特别当全班排名表一发下来，自己小孩的名字掉在车尾，由后往前倒着算的速度，永远比从排名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甚至干脆直接全部跳过，从排名表中段往下找还比较快的时候，家政夫的做法是仍旧让孩子去补习班，并且和老师保持联系，因为许多补习班的老师比学校老师更有耐心，他们会愿意花时间陪孩子聊天，倾听他们无法专心读书的原因，然后父母和老师再根据这些情况调整孩子的学习方式。因为的确有些青少年是人缘太好，同学都喜欢找他说话，而延误了学习进度，并且人缘好会使青少年害羞，有不好意思跟班导提出问题的情况，此时就得将这样的青少年从大班制的团体课程中抽离。既然学习方面的问题已经交给补习班了，那家政夫便会比较多去注意青少年的家庭生活。比如在这个自我意识飞快膨胀，每天都想冲撞原则和规矩的年纪，他有没有陪弟弟玩？有没有帮弟弟们解决问题？即使每天只有十分钟，也能够成为家政夫用来提醒青少年，爸爸妈妈也会有心情不好，不想说话的时候。但就跟你每天照顾弟弟们的情况一样，会因为是一家人而尽可能去满足对方。再来，家政夫也会伺机而动，撮合青少年和母亲斗嘴、打打闹闹的机会，好延续男孩在幼儿时期、女人在哺乳时期的甜蜜回忆。以上是家政夫这集没有月入百万也能够勇敢养育小孩的原因，欢迎留下回应，你们的回应是家政夫继续制作精彩内容的强大动力。下次见咯，拜拜。